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7集《恶嫂在临》二。待沈园走后，沈老夫人便一直想着之前沈园说的话。一方面，她深知沈园话说的离谱，就算沈姓夫妇再如何开明，都不会看上那一家子的低微身份。再者，沈秋也不是好色之徒，此事简直难如登天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沈老夫人又为沈园所说的话心动。若是沈秋找了个高门家的小姐，岂不是势力又要上一层楼了？沈老夫人最是看不得沈秋好，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羽翼更丰呢？若是娶了自家侄孙女儿，不但不会更好，反而还能将沈家大房给拉下水，拖沈秋的后腿，那才叫一个好字。张妈妈一边为沈老夫人捶着肩，一边轻声道： 老夫人，其实老奴也觉得方才二少爷的话有几分道理。您想一想，若是大少爷和表小姐成了，这亲上加亲，表小姐是老夫人这边的，要做什么便容易得多了。若是亲事成了，日后银子的事儿就轻而易举，表小姐的银子那不就是您的银子吗？ 此话一出，沈老夫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。不错，如果沈秋和家里的侄孙女儿成了亲，侄孙女儿自然是她这边的人，把控住了沈秋，就是把控住了大房。张妈妈继续道： 要是表少爷和五小姐成了，那就更好了。事后，整个大房的银子财产，那便全是老夫人的了。 沈老夫人心中一动，张妈妈的话句句都是掐着她的点儿说的，只将她说得心花怒放。想想，能谋夺大房的财产，在暗中使个个把手段，让大房内里起乱，沈老夫人就高兴得不得了。可是转瞬她又担忧起来，说道： 哎呀，话说的容易，可是我那侄孙女儿都是从蓬门小户出来的，老大家又不是没见过世面，怎么可能瞧得上他们？ 嘿，我的老夫人呐，您倒是忘了从前那些手段了。这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儿嘛，哪里就有那般复杂呢？稍微动动脑子，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 张妈妈这话引出了沈老夫人的一点遐想，片刻后，沈老夫人也跟着笑起来，大约是想笑出一些妩媚的姿态，却因为人老珠黄而显得有些诡异。那种老态的春情让他看起来分外丑陋。他道： 哎呦，说的也是，男欢女爱也就是那么点子事儿。 说完这话，他与张妈妈对视一眼，彼此都瞧见对方眼中的深意。沈老夫人开口道： 来人，去将我屋子里的箱子找出来，我的这双侄孙女儿许久不见，也该给些见面礼才是。 屋外，沈园听着荣景堂飞出的滴滴笑声，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，慢慢地走出了院门。西院中，沈妙将十张银票交给莫晴： 你去宝香楼找一位叫刘莹的姑娘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百两银子就可买她一夜。你拿了银子与他对坐一夜，什么也不要做，隔三日去一回。 莫晴在听到宝香楼三个字时，脸色就有些发青，待听闻沈妙要他去找什么刘莹姑娘的时候，就由青变红。他迟迟不去接那张银票，看着沈妙道： 小姐，你是在与属下玩笑吧？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与别人玩笑？沈妙一张脸严肃板正。莫晴想了想，他认识沈妙到现在，沈妙整日一板一眼的， 的确是没有做过什么戏耍玩笑别人的事儿。可是要他去青楼也实在太离谱了。莫晴摇了摇头，红着脸哼哧哼哧道， 小姐，这属下为什么要属下去宝香楼？ 沈妙瞅着他，说起来前生跟了自己那么久，他的确没有见过莫晴和哪位姑娘有什么牵扯。做童子做了这么多年，原以为是宫中戒规森严，谁知道莫晴这性子吞吞吐吐的，哪像个侍卫统领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若是那位流萤姑娘问起你为何如此，你便什么也不要说。总之你听清楚了，当个哑巴就好。莫晴无奈了，看莫晴还是一脸不情愿的表情，沈妙厉声道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 属下不敢。 莫晴连忙道，话一出口又觉得有些沮丧。他堂堂八尺男儿，在沈秋麾下也算是少有敌手，怎么被沈妙这么一吼就觉得心中慌张呢？按理说他如今虽然是保护沈妙的安全，可却是沈秋的手下，对待沈秋都没有这么小心翼翼，莫非他跟着沈妙如今奴性也变得这般强了？百思不得其解，却听见沈妙继续道，我听闻这流萤姑娘媚骨天成，极有手段，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不计其数，虽然称不上是宝香楼的招牌，却也算是一个受欢迎的姑娘。我挑中你是因为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，又意志坚定，让你做一夜就是做一夜，可别趁着时机就真的做了什么事儿。若是办砸了，你也就不用待在沈家军了。莫晴脸色青一阵红一阵，感觉从来没有一刻像眼下这般窘迫过。沈妙说的这般露骨就罢了，偏还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他全身上下一眼，甚至还在腰间某处停了半刻。若非沈妙是主子，只怕莫晴眼下就能气冲冲地拂袖而去。他欲哭无泪，也不知道沈妙究竟是怎么长养成这样的性子的，这般大喇喇地看他，莫晴觉得自己像是案板上的猪肉。看莫晴脸都憋紫了，沈妙才放过他，挥手道，去吧，记住我说的话。莫晴一溜烟地跑出去了。惊蛰正从外头回来，见状就好奇地问道， 莫侍卫怎么了？看着好似很痛苦似的，出事了吗？ 莫晴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做事，还是头一回看见他这么狼狈。 没什么，害羞罢了。打听的事儿如何？ 惊蛰正有些奇怪，沈妙所说的害羞是指什么？闻言就道， 打听清楚了，老夫人娘家的表小姐和表少爷两日后就到。 是吗？那位表小姐闺名可叫金楚楚？ 姑娘怎么晓得？ 惊蛰惊讶道。沈妙不言，低头眼下眸中一抹杀意，他自然晓得，这是他前生的大嫂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